第十一篇，一人一事天主。答卫作，交与乐官。上主是我的避难所，你们怎么能对我说像只小鸟飞往深山？看，恶人弯弓搭箭，向新城的人暗算，基础记忆全部崩溃，一人还能有何作为？上主住在自己的圣殿，上主的宝座设立于天，他的眼睛垂视下地，他的目光细察人子。上主审查着一人与恶人，全心痛恨那爱蛮横的人。上主使火炭硫磺降于恶人之身，干燥的热风将使他们杯中之愤。上主是正义的，他酷爱公正，新城的人必得见他的仪容。